咱们先说说前面这一本啊，得奖的《乌龟一家去看海》。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先去摸了摸，因为它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布贴上去的啊，布的那种经纬那种纹理，给人的感觉特别的亲切，一种很自然的感觉。乌龟一家去看海，那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小乌龟，它从冬天中醒来，它要去看看大海的故事。我们先给大家说说这本书的梗概，讲讲这本书的故事。 我来讲哈。好的，这本书呢其实是讲 张宁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小乌龟可可他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大海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然后在以及中间会遇到很多小动物，然后跟他都形容了一些大海的样子，大海有多远。但是呢他们三口人在这个过程中呢通过自己的实践，然后认识到了大海有多远，然后看到了大海的美丽，就是讲的这么一个实现自己梦想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本书是你第一次创作啊，是你的处女作对吧？ 对。 当时怎么会想到我要做这样一本书，要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就很喜欢布，因为看我妈妈经常有时候去绣花，因为小时候衣服有时候是妈妈他们缝的，她有时候绣花，然后我记得在我就是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有一次我就想尝试嘛，就跟我妈妈说我也想试试，然后她就给了我一块布，然后给了我那个一针线，然后她说我给你一个稿子你自己描下来然后绣吧，然后我说不用，然后我就自己那么直接就绣上去了。结果就是因为平时也看她怎么去绣，所以就做得还不错，然后我妈就拿着那块布到处给邻居看，然后一下子就给我好多信心。 那个时候你多大？ 那个时候可能也就5岁吧， 一个5岁的小女孩哈。其实按说现在是幼儿园中班大班的这个年纪，动手能力有，但不是那么强。但你当时展现的这个绣花的本领，让你自己和你的妈妈都特别的惊喜。 对，因为我觉得我妈就是这点特别好，她就是比如说哈，我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件事儿，就是他买了一把那个新的剪刀，然后呢我就在我们家床单的正中间就剪了个大口子，然后等他下班回来的时候他就说那个这谁剪的，然后我说我剪的，他说你干嘛剪个口子，我说想试试它快不快，然后我妈说那咱们以后能不能在那个比如说拿个破布或者是拿个纸或者是在这个床单的边上剪，你别在正中间给剪上。但是他没有骂我，所以我觉得我妈这点特别好，就是说他很多事情还是让我努力自己去完成，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不会责骂我，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这方面还是动手上很有自信心。 张宁是80后70后 70后 哈。 对。 那你们家几个孩子？ 我们家有2个孩子。 但是母亲给了你们很大的空间。 对。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你这是惹了祸了是吧？ 对。所以其实就是比如说它其实属于工艺美术的范围，我小时候一直很喜欢画画，但是到了我觉得到差不多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就是说分开把这个纯美术和工艺美术就分开了，然后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偏爱于这个工艺美术这个类别。所以我想乌龟一家去看海和这个后面的书实际上是有我这方面的特点的。 所谓的工艺美术你能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吗？它和纯美术的区别 啊？纯美术实际上我们就是通常意义了解的就是比如说用画笔去在纸上去画，然后但是工艺美术呢可能是需要一些很多其他的材料，然后需要你去动手，它借助的可能有的时候是剪刀啊，有的时候是布，当然 还有比如说像陶瓷，然后像这个漆器，然后纤维啊，这些全都属于工艺的美术的类别。 嗯， 对。 那拿到这本书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就说到了，会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 嗯， 眼前一亮是因为它与众不同。 嗯， 它和一般的图画书不一样。一般的图画书可能是您刚才说的美术啊，纯美术是用画笔，无论是用哪种画笔啊，它是用画笔画出来的。而您这本书是用布贴出来的，各种各样颜色的布，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环衬上这一页啊，啊，它其实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我突然想到了中国一个传统的动画片 啊， 想到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水墨，它让我想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仔细看的时候，哦，我发现其实它是用不同的蓝色拼接起来的一个山水的这样一个图景啊。 对， 那么这里头的布其实不一样，其实有张宁自己染出来的布，自己找的布啊，然后颜色进行了一个搭配，布与布之间其实能看到小小的那个针脚在里头。 对 啊，那么这本书在创作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一幅山水做好了，然后是把它照下来，对吗？ 我其实《乌龟一家去看海》这本书哈，我还真的没画稿子， 就是拿着布， 对，直接剪完了，然后就开始贴上缝上。后来这样做也有好处也有不好，就是好处的话，它会带给就是创作者很多新鲜感，然后你会突然有灵感，然后但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呢就不是这样，特立独行的猪就完全画了稿子，然后这个好处是说编辑他会对这个故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每个画面是什么，然后分镜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就会对这本书有把握，所以呢这两个各有好处，但是那样子创作的话，它有时候就缺少一点像乌龟这样子的乐趣 或者是灵感， 对对对， 可能是信手拈来，突然有一个想法啊。 对。 那么我想问问的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是一家三口啊，这个这三口之家，然后他们去看大海。那其实这三个人，这三只小乌龟在书里不断的出现。你是做了一个是吧？做了一只，比如说每个乌龟爸爸做了一个， 不是， 就每一页都做了一个， 每一页都是，对。实际上，现在《乌龟一家去看海》这个所有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一张一张的，但是它尺幅可能很大，大概有最长的可能有一米，然后乘以50这么大，就是每一幅的，如果这个有。有多少页，就实际上就 有 多 少 幅， 对， 然 后呢，把它拍摄下来，再进行印刷， 对对， 就是每一幅都有的。其实你创作了很多个这个可可， 对 和可可的爸爸妈妈啊，那么因为小的时候母亲给你一个相对比较宽容的啊，这样自由的一个创作空间，然后自己觉得我其实喜欢工艺美术，但张宁也不是说一开始我就成为了这个图画书的作家，之前还从事过哪些工作 啊？我是个工程师，以前 你是学理的是吗？ 我是学理工科的，学的化学工程，所以一开始我在中石化工作，然后做的是工程设计，然后后来发现自己不太就是还更喜欢画画，然后喜欢民间美术，然后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去了汉生杂志社，就是一个专门做民间美术的这么一家出版社，然后在里面做美术编辑，但是这个美术编辑和我们通常意义的美术编辑不太一样，他经常需要下乡去采访，然后去了解各个的工艺，而且工艺美术它包含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就它包含我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可能比如说像衣服的话，那可能会有布料，然后包括各种民族服饰，然后呢住呢，比如说建筑传统民居，所以那会儿也跟清华大学那个乡土建筑研究所的一些老师经常下乡，然后去看那个建筑，然后去做建筑书，然后衣食住行，食的话我们通常就比如说去一个地方的话，可能去丁村，山西的丁村去采访，去做建筑这本书，但同时呢可能又发现那个地方的面食特别有特色，然后再去做山西面食，所以那个工作还是很有趣的。 那做这个化工行业的做了几年？ 化工做了得有10年。 10年。 对，后来要提高工了，然后我说哎呀，那我好像 提了职称以后我就更不想出来了、算了，我觉得我还是要努把力，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来我们这做节目的嘉宾啊、有很多和您一样，就是一开始原来那个职业他其实做得很好，就是各方面好像也没有那么高的难度，做得很好的同时他又喜欢着另一个事情、然后他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放弃了原来的、我们说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个选择这个放弃其实并不容易啊。那十年做了那个、为了自己所谓的这个理想我要换一个工作，你当时有没有犹豫过或者说有过纠结担心？ 就是犹豫过啊，要不然不会做了十年然后再，但是年轻的时候嘛，他毕竟想法没有特别的，怎么说呢？没有想的很多，然后，然后就觉得自己喜欢，然后就去换嘛。所以，也可能现在也可能没有那么大勇气。 如果那个， 尤其有了孩子之后， 你走出那一步的时候是多大呀？ 也三十岁了， 三十岁了， 对对对， 好，三十岁的时候，我要做一件我更喜欢的事情，或者接近我更喜欢的一个事情，起码领域不一样了啊。那在那本汉生的杂志又做了多久啊？ 做了四年多， 做了四年多的时间， 对， 然后就开始做这本书了吗？ 然后是那个就是要生孩子 哦。 要然后怀孕了， 要当妈妈了， 所以对、然后我原来的工作就经常要下乡，然后要加班到很晚，就不太适合，所以就辞了职。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工作。 那你距离当时放弃那个工作到现在又有多少时间了？有几年？ 也有，我小孩八岁了， 八岁了， 对，那就差不多九年了，八岁半，快十年了也。 那你真正开始这个图画书的创作，这种布艺书的创作是在三年前吗？ 不是，其实是在我小孩一岁半的时候。其实乌龟最早是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开始的。因为那会儿，因为小孩他会时间特别的零碎嘛，然后等到一岁半以后他开始就是中午有一段比较固定的午休时间，然后乌龟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慢。但是呢， 一开始只是给他看是吗？ 一开始我就是做着玩儿，然后做，后来我觉得好像基本上快成一本书了。然后以前我又是做书的，也有一些朋友看了以后就说，哎呀，你这个书可以完全可以做好吗？然后后来才想到去找出版社。 一开始找出版社的时候还遇到点儿，不是说所有的出版社都特别想出， 对对对 哈， 对对。 就今天我们说这是一个奖项收割机，就得了好多的大奖，可是当时您拿的自己这个布艺的这个稿去找出版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纳你。 对，一开始遇到其他出版社，然后就是也没有觉得，其实一开始我这本书我刚才也说了，他可能没有画稿子，所以故事一开始还是有点粗糙的。然后等到了汉生，不是到了这个接力的时候，然后遇到了我的特别好的一个编辑李明书老师，所以是他们几个编辑一起跟我共同磨合打造成的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其实每本书的背后其实不是一个作者或者两个作者，其实是还有至少有文编、美编、责编这三个人，以及后面还有其他的团队，这些共同努力出来的结果。 所以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啊，大家现在知道这本书大概的来历是什么？这当然是张宁的处女作，创作时间非常的长，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目的性，说我将来要出一本书，或者说我要斩获什么奖项，都没有，只是因为喜欢，为孩子而做。后来他就水到渠成，然后当然有碰到像接力出版社这样好的，能够懂你、知道这本书价值的这样的编辑，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获得了这个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提名奖的这样一本书啊。那其实许多评委还有一些专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都由衷的觉得它 与众不同，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比如说 IBBY 啊，我们说的 IBBY 就是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简称。 IBBY 的主席、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张明洲啊，就表达了祝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看着《乌龟一家去看海》这本书中那用针线缝出来的秘密的针脚，听着张宁因为自己的孩子喜欢大海和乌龟而花费了近3年时间一针一线缝出这部作品，我就不由地想起了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张宁的这本书中饱含着这种母亲的用心，让人感觉到《乌龟一家去看海》是真的有感而发，用图画的形式传递了自己内心的思考。 对。 其实当时是为孩子而写啊，而且我们这本书中它有一些传统的中国山水画的那种悠远的意境，包括手工艺的这种传统的手工艺，中国手工艺的展示，它把儿童画的那种执着那种童趣那种质朴都表达出来了。那后来有专家也说这本书其实有中国文化的元素，那你能说说你今天回首自己的创作之路，你是怎么就把中国的文化元素融进你的这个作品当中了呢？ 其实我做完这本书，我一点没觉得它有 中国 啊，直到后来大家去这么说，然后我自己再回头去看，后来我想，那其实我之前受过的教育，然后包括在汉生受到的这个训练，然后以及平时看的这些书都有关系。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环衬，其实它的灵感就是来源于这个我们敦煌壁画。还有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像山水啊什么的都是有它有国画的一些影子。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鱼，它逆流去产卵的那些鱼，它其实是来源于一幅就是尼泊尔的一个民间版画。所以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在后面默默的起的一些作用，只不过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由内而外的一种传递。当这种传统的文化元素因为张宁自己的喜爱融进你的骨子里，变成你内化的东西的时候，你再去创作在外化的时候就携带了这样的因子，所以别人在看的时候觉得你好像似乎是刻意的去寻找了，但你自己可能浑然不觉，但的作品是带出了这样的风格。我翻到每一页的时候，你看啊，环衬就是一本书翻开，好的这个书都是应该有环衬的，这个环衬其实就代表了这本书的风格。我们看到它一般是两页对着对开的啊，这是一个你说是取自于敦煌壁画的这样一个山的形象啊。我们再翻到了最后的一页的环衬，它依然是山，只不过山的 颜色 改变了啊。 对，它有一个时间的跨度，这也是图画书的魅力。然后我可以用时间来讲故事。其实中国的卷轴画，我们想把这个卷轴慢慢拉开的时候，它呈现的就中国画是一种散点透视的方法，那么实际上是时间的移动，然后我们人在看。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图画书它实际上和这个国画的观看方式有点像，只不过它把它分的页，所以就是一个时间和这个人物和故事的这么一个慢慢行走的一个过程。 对，散点透视，你也是可能会看它的一个局部， 对， 仔细的凝望很久。 对， 那么图画书的形式在于我给你分了页，你可以看这两页很久，然后再翻开再翻开。 对， 其实仔细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本书真的细节是很用心的。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走进这本书的文字啊，它的文字也很温暖。刚才张宁用三言两语讲述了这本书大概的梗概，那我们一会儿再走入它的细部，聊聊这个温暖的故事，张宁想给孩子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25，我们继续来读书。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分享这本接力出版社由中国图画书作家张宁刚刚创作刚刚出版的这样一本书，叫《乌龟一家去看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刚才张宁说到这本书其实最开始就是自己的孩子1岁半的时候自己无意间的一个创作，后来呢它变成了今天斩获无数奖项的这样一本图画书，它的名字叫《乌龟一家去看海》。我们先读两页看看这个绘本的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啊。绘本其实是用一种多元的这种方式展现一个故事，可能是有图画还有文字这个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文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听。春天到了，小乌龟可可睡醒了。爸爸妈妈快起来，我们说好春天要去看大海的。伸伸脖子踢踢腿，乌龟一家出发去看大海。喳喳喳，一只小鸟站在树枝上。乌龟一家，你们要去哪里呀？可可抬起头说，我们要去看大海呀，你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的吗？小鸟说，知道呀，大海里有彩色的树林和好看的花朵，还有长翅膀的大鱼在水里面飞，我还和大鱼隔着海水比赛，看谁飞得快呢。可可又说，那你知道大海有多远吗？小鸟说，大海不远，飞上2天就到了。可是乌龟不会这样子飞呀，已经过了好几个2天了，还是没有见到小鸟说的大海。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啊，一只小鸟。 对， 您这本书包括那个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都给自己的女儿7岁的女儿就以这样的口吻读了一下她表示就是她听得很认真她并没有具体的发表什么评论但是她听得很认真在我旁边她一定在仔细的看着这些话读到这个故事我想到了小马过河。 对， 因为她碰到了不同，比如说她碰到了小鸟， 他碰到了小驴是吧？ 对，蚂蚁， 蚂蚁， 蒲公英， 嗯，还水母是吧？他配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告诉他大海究竟在哪里。可是当他按图索骥的时候，他发现哎，还没到啊。最后只有他们一家三口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他们发现了美丽的大海，到达了自己想到的那个彼岸啊。嗯，这个故事创意来自于哪儿啊？是比如说自己想起了小马过河，想起了盲人摸象啊？ 对，肯定是因为这个，像小马过河一直在我脑子里有这个影子，盲人摸象也是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孩子，我刚才也说在一岁半的时候，然后我开始想做这本书。那么一岁半的孩子刚刚处于就是跟世界接触的这么一个年龄，他开始认识世界，所以他对很多这种就是海呀什么的动物啊特别感兴趣。然后呢，我也在想这个时候孩子就处于一个完全去需要吸收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觉得小马过河实际上是很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但是小马过河实际上我们就是想这个故事的话，它其实包含了触觉还有听觉和视觉。那么我希望就是能够把我们人的五感都放进去，然后盲人摸象又有这个对事物整体和片面的这种认识，所以我觉得把两个故事糅合起来。另外呢，我自己也想过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有这个第六感，就是我们如果说那个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它实际上是我们的第六感。我当时想怎么去表现这个意哈，我就想那么我自己因为对小时候的感觉还是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觉得小时候时间过得特别慢，但是大了以后时间越过越快。然后那个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和人之间，就人的一生以及人和人之间这种对时间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动物之间也不一样。可能生活只能活一天的那种虫子，它可能对生命的这个一生的感觉和我们人类完全不一样。然后还有比如说像空间，那么比如说隔着几座山，那么在以前古代的时候，那隔着几座山就非常遥远，但我们现在可能去北极也就很快就到了。那么这种空间感也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就想通过这个故事里面包括鸟啊它去飞，然后这个蚂蚁对空间的这种感觉，然后想传达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希望把我们人所能体会到的这种感觉来讲到故事里。因为其实到后期我自己越来越觉得，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他的感觉对他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写文章，我们要把它颜色然后声音然后气味什么的都要写进去，这时候这个文章它好像活了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很希望孩子能够多多调动他们的这些感觉。对， 调动自己的感觉去感受这个世界。 对，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本书故事的梗概，作者想表达的意义，然后他的风格啊，我觉得具体如果你想领略这本书，他带给你的所有的一切，还是翻开它啊，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乌龟一家去看海》，真的值得阅读。那我手里其实还有另外一本啊，也是张宁的作品，这是继《乌龟一家去看海》之后他创作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大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想到了啊，王小波先生。就觉得这两个其实跨度还蛮大的这个风格好像突然间就转变了。那乌龟一家去看海我们还觉得它是儿童作品，萌萌哒的那种感觉。那么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本身王小波先生的作品就自己非常有个性，他是读给成人的啊。那么他里头其实有很多他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思考，对于人本身的这样的思考。那第二本为什么会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 这个其实是我孩子大一点，这都跟我孩子有关系。然后他有一天大概到五岁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他说妈妈我是谁。然后他自己其实因为他男孩他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好，后来他就磕磕巴巴然后就跟我说，他说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我就是觉得老觉得我自己身体里好像有个什么小东西，然后他好像在控制我。然后我自己就 突然意识到他其实有了自我意识，然后我也回想我自己小时候，其实那会儿我们家刚搬楼房的时候，上楼的时间就比较无聊嘛，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我也是在上楼的时候然后想过这个问题。那么孩子他从这个一开始像乌龟一家去看海，他开始接受这个世界之后，到慢慢他开始意识到有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个哲学问题哈。那么我觉得对孩子来说，那么就是世界已经开始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这么一个东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恭喜我们家孩子哈，我觉得他还是挺早会的。然后然后就想，哎呀，应该给他讲个什么故事哈。后来我就是脑海里，因为王小波这个是一个杂文，他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故事线索，但是呢就是一想到他我就马上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那个小猪的形象特别凸显出来，可能故事内容我当时都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啊，现在应该给孩子讲这么一个跟他自己有关的一个故事。那么而且现在的很多图画书都是就是好像没有类似这种题材，就是鼓励孩子去思考就是一个人应该怎么样，自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想把这本书给改编过来。 这本书的风格啊，就是翻开之后和那本书全然不一样。因为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创作的这个流程其实不大一样。那本书可能你就是拿画去贴，事先是没有这个底稿的。那这本书其实完全是有了一个规整的创作思路，然后每一页都画什么，都展现什么内容，其实一开始都有了这些。 对， 然后才一步一步去实现它。 对， 整个风格。 对，和那本也不一样。因为那本就您刚才也说它是蓝色，不同蓝色一点一点叠加，但这本就看着它对视觉的冲击力还是有和那本不一样哈。 它是有大的色块的那种， 它有对它有很多对比色。那么这个其实是和这个王小波的文字和这个故事的感觉是我觉得比较相似哈。我不能用那种手法去表现这个题材，而且刚才我也说就是一个小猪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特别深。那么其实在美术里面实际上是有这个比如说像版画，还有民间美术，比如说像汉画像石画像砖这种剪纸啊这种东西，它特别能够凸显这个人物的造型。所以我就当时想到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这个猪和这个故事。对。 昨天我读给我女儿的时候啊，就读到了第十页，就是这个小麦啊，就是男主人公，然后小黑猪是和小麦是好朋友，然后小黑呢就跑出来了，他蹬蹬后腿做了一个漂亮的空中跳跃动作。整个这一幅画啊，背景可能是麦垛，或者说是黄色的啊，那种成熟的秋天的景象。中间呢是小黑，然后他用了一个动作的一个流程，有三只小猪啊，其实是一只小猪连贯的这样一个动作，然后跃起腾空，然后又落地这样一个动作。我女儿在看到这个小猪的小屁屁的时候非常开心啊，你看这个小猪的小屁屁啊，好萌啊，她就很喜欢很喜欢小黑的这个这个形象啊。她可能都他看的时候都没有注意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但是他被上面这个形象深深的吸引了。他这个故事我觉得小孩读过之后他是需要一个内化的过程，也许过了好几天他会问我，妈妈，那个小黑猪后来去哪儿了。 对。 那你觉得就是这样的故事孩子会不会读得懂？ 我觉得好像应该能读得懂，因为前一阵我刚好就是在一个小学，那个小学的小朋友哈，当时我也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就让他看一下前后环衬，因为这个前环衬，我说那个你们来看看这个前环衬和后环衬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当时小朋友都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小朋友，大部分是二年级，然后有大部分小朋友都说啊，前头是好多动物人，后面那个就是猪，然后还有小朋友说啊，前面是很多种动物，后面是一只猪的不同的造型。然后呢后来我说还有没有不一样，后来有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说，这个前面这个 动物和人外面都有一个白的框。然后我说，那你们知道这个框有什么意义吗？有什么作用吗？然后后来让我特别惊讶，还是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他突然说，他说这个是别人给他们的任务。然后后来我说，哎呀，我说你想的这个任务这个词真好。他说对，就是把它限制住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孩子如果他仔细观察，因为孩子有时候他能体会到这个，就是这本书就是很多人和动物哈，除了这个小黑都是有一个框。然后我其实也没给我们家孩子讲，然后前两天我也后来去问问他，本来我以为他也不会知道，但是那个二年级那个小朋友给了我信心，我就去问我们家小朋友，然后他自己说，他说哦，这个框就是让他不自由嘛。对， 说出了很有哲理的话。 对、 啊、其实孩子的想象和理解力感悟力有的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 对，因为他们生活中现在遇到很多，就是你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他们可能对这个世界比我们对于这个限制的理解可能要更多， 更深刻。 对， 起码这个阶段啊， 对， 或者未来的人生岁月 啊。 那这本书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啊。 对， 您作为一个绘本作家，怎么理解特立独行这四个字？ 我觉得其实特立独行就是要保有你自己的一个思想，不要随波逐流。其实这个东西在各个方面，它不一定是指这个我们的行为，它可能其实在我们各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工作中什么的都会体现。那就拿美术来说，特立独行的话，那么大家都去这么画，我可能不去这么画。如果我们是按照别人的那样子去绘画的话，可能那么绘画的形式就只有一种，但实际上每种艺术形式或者是每种工作吧，它都有一种就是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向。绘画也是这样，然后包括文学，它都希望能够呈现多样性。那么你只有不和别人一样，然后才能够让你自己手底下这些画啊，然后这个文字啊，才能够变得自由，然后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变得丰富吧。 对，其实知道要和别人不一样，但是能不能做到和别人不一样，这个中间其实还差着很远的距离。这需要前期的付出，需要不带功利色彩的选择和坚守啊。那您在当了妈妈之后，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之前的选择其实就证明了张宁是挺特立独行的，就是为了我自己喜欢的，我可以放弃一些你们都说好的稳定的一个职业，那我要过我更喜欢的，我要对得起我的心啊，我要听从我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志向。那么当了妈妈之后，好像突然间也有了时间，也有了空间，也有了创作的一个欣赏的对象，我为我的孩子而做。那有了孩子之后，当了母亲之后，你觉得对你这个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当母亲对一个我相信对每个人都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我重新看他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自己也在重新成长。我觉得我经常说我跟我儿子是同学，就是他学什么我也就，其实那个乌龟一家去看海，当时我就是发现他怎么喜欢的那些动物都挺奇怪的，什么恐龙啊、乌龟啊、鲸啊、鲨鱼啊，我都觉得挺奇怪的，那小女孩根本就不会去喜欢的，怎么他那么喜欢这些呢？后来我就慢慢就是从一个小孩的一个角度去想，然后呢我也去看，然后多看了以后我发现实际上这个挺美好的。那么就是实际上我发现我原来的一些观点啊什么实际上是狭隘的，那么包括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也不能强迫去他喜欢，他喜欢蹦喜欢跳，我喜欢坐着，那不是说他的不好我的好。包括运动， 我也是发现那运动有运动的美，数学有数学的美，那这些东西都是超越了我们原来认为的这个美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通过我的孩子，我觉得我也学会了好多东西，我自己也在慢慢成长。 有了孩子之后，一个女人有一个母亲，等于重新又长了一遍。 对， 用心的陪伴她，而且是一个自省的过程。 对，我觉得您肯定也是，是吧？ 好，我们互相都懂得。那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现在已经有两本这样的书了。 对，因为我现在还有一本书是那个一个有关一个小床的故事，就实际上是我们家孩子睡过的一个小床。 孩子为你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 对， 得感谢他。 对对对。 孩子很喜欢妈妈写的创作的这两本书吗？ 他 孩子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他觉得我挺爱干活的。 确实很辛苦啊。其实你刚才说为什么小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越长大年纪增长就会觉得时间很快，因为确实忙碌了啊，你的角色变了。你开始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是家中的孩子，然后学生，单身，可是你后来是成为妻子，成为母亲，你承担的角色更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你需要你照顾的人就更多，所以你会很忙。就像孩子眼中的你，妈妈挺爱干活的。 对， 妈妈可能不是爱干活，只不过是爱你们，爱这个家而已。希望你们过得好，希望这个家更温馨而已啊。 对， 所以日子就过得很快了。那我觉得，张宁有今天的成绩，他有这两本特别好的书和大家见面，其实源于他前期大量的积累啊，比如说在汉生杂志社那种去采风然后后来选择做妈妈，还有之前的放弃之前稳定的工作啊，这种积累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说说你平时的这种阅读生活。读书。 我其实读的图画书挺少的，我估计可能做图画书的人我可能是里面最无知的。 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没有条条框框，因为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完全按一个新的东西去打造它，往往能做得比较好，而且突然一下就好了。我觉得那本书啊，乌龟一家去看海之所以能斩获那么多奖项，是因为你不知道原来它应该什么样，完全是自己的发挥。 对，可能有这个因素。 我觉得是有这个因素的啊。 对， 我说的阅读不仅仅是因为你是一个图画书作家，你就我觉得你光读这书你可能画不出来这样的话。你可能阅读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对对 有自己的阅读喜欢的书吗？ 我其实平时比较喜欢看像什么历史书啊，还有人文社科这一类型的书。小说的话读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可能跟原来的工作有关系吧，就是比较杂，然后喜欢像人类学啊这种书。 为什么会喜欢人文历史方面的这些书呢？看起来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总觉得人其实最后我们一生其实想要寻找的还是就是还要搞清楚自己，就是我们一生其实是一个在不断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在明白自己是什么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去看历史书，然后看这些人文社科书，对这个是有帮助，就是还是需要去思考。对， 就是人的一个来路啊，因为我们的生涯有限， 对，我们还是最终还是想明白了解自己。通过了解世界，了解历史，然后了解自己。 对， 了解自己的话，因为我小时候实际上是挺胆小的，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人相处。大人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哈，我就有点不知所措，就有那种感觉。然后幼儿园老师让我干点什么事儿，让我扫地，然后想我怎么扫才能那个做得对呢，然后就总是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应该都是这样，但是在你慢慢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阅读对你成为你自己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让你就是不再有恐惧心，然后不再有这种就是你了解了世界，然后知道人和人应该怎么相处，然后给了你自己的信心。我觉得阅读起的是这样一个作用， 阅读让你更自信了。 对， 因为你对周遭的环境其实有更多的把握。 对，我觉得人是需要这种就阅读给你带来的这种勇气， 一个自我确认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 那能为我们听众推荐几本书吗？我觉得啊，就是一般来说，读的越多的人，他往往就说：“哎呀，为你推荐哪本了？” 对， 就是， 不知道推荐什么。对，如果图画书的话，哈，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就是，日本的赤羽墨吉。他的苏荷的白马，实际上他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好看的绘本，但是由于很多都是日本传统的民间故事，可能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接受，所以不被大家熟悉，但是他的这个作为图画书，我觉得他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那么如果要是别的书的话，我就是如果是成人的哈，我推荐《史记》可能很艰涩啊，但是其实也不是，因为《史记》我们仔细看，它有很多，就是《史记》讲了100多个人物，然后很多很多故事。那么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小时候那种对世界的那种不确定，那种胆怯，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100多个人物哈，你看到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人和人之间关系，去认识这个世界，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我觉得史记我挺喜欢的，尤其他有一些篇章吧，他写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司马迁他虽然是个史学家，但是他作为文学家，我觉得他一点都不逊色。 其实我们说文学的意义在于什么，你刚才也说司马迁他其实除了简单的记录之外，他是有自己的文学创作在里头，很有文采啊。我们读历史也好，读文学也好，很重要的是你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你会有共鸣，有感悟，有宣泄， 对， 有陶冶。 对， 当你把人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来路，他们吃过的苦你都看过一遍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人生是那样的，我在反过来关照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可能就能做到释然，或者说接近放下。我起码懂得啊，看到他们的大苦，我在看到我面对的困难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放下，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影响。 对， 所以今天张宁推荐的是24史不是24史记啊，这个还真是好多嘉宾来他都没推荐这个一个绘本作家跟我说得读读史记 是挺奇怪的哈，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您说的有共鸣。其实比如说我们看一幅画，看梵高的画，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跟他心心相印然后跟司马迁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心相应，你知道他当时的他的那种精神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思路是什么样，你就会哎呀，对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哈，然后能够跟你在几千年后能够有共鸣的这样子的感觉，会觉得哎呀很神奇。 对，就是穿越时空了嘛在时间上我们肯定不在一个点上在空间上可能也不在一个点上，可是作为一个人人的情感的这种共鸣它是穿越时空的，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和今天的你我他可能感受到的那种痛无奈遗憾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种相同的东西是可以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而当你通过书页超越时空和它有这样的链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那个世界的那个人和我心有戚戚焉的所以这就是一种阅读的快乐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啊，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你微信里有上千个朋友，可是有些 东西还是要让你独自去承受，你还是会有很孤独的时候，那种感觉你是无法和周围的人甚至很亲近的人去诉说和分担的，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无奈，你要独自消化，人活着都要面对这个 啊，你说的太好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觉得我真是无依啊，我很孤独，那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走进去的，这就是书的世界，阅读的世界，你或许就可以找到和张宁一样的感觉。若干年前，很多年前的那个人，他其实和你心有灵犀，你受的苦他都懂啊， 对， 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哎，这哪有时间读书啊，是吧？这个你没时间读书。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可能还真的不知道阅读有多快乐。当你真正知道阅读有多快乐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你知道它有多好。阅读不是你坐在咖啡厅里啊，一束阳光射进来，你拿本书照一张自拍给大家看看，不是。真正的阅读是既辛苦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最后让你得到的是一种美感和心灵的充实。读到这些东西和你刷完抖音刷完朋友圈不一样啊，你不会觉得很荒凉很无聊，你会觉得我的心是暖的，我的心是满的，这个时候你就找到了张宁刚才自己说的，我找到了我自己，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棒的。时间已经达到了11:54，再一次和大家推荐张宁的这两本书，来自接力出版社的《乌龟一家去看海》，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的第三个作品还在创作当中啊，我们拭目以待，期待着你下次来节目推荐你的新书，也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朋友一路的陪伴。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